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我在，我在。 系咯，即系讲理想嘅有咩错咧？即系录不上文道都唔会有错嘅。阿梁台长唔喺度啊， 俾你发版啦， 真系大镬！即系你系几惊啊？你话你 空啊，即刻 啊！即系 吓亲啲听众啊，以为 战狼战狼俱乐部啊，又嚟啊，大佬 系 啊，咁早做冇咁早做星期。其实我觉得呢一集咧，同我哋录咗个战狼俱乐部嗰集咧，有少少相似 吓。唔系， 都会讲下默哀啊， 都系讲下默哀啊， 嗱，都系讲下呢个地震。 首先都讲下先啦，即系今日就今日得我哋三个啦，就我啦，杰斯仔啦，牛啦， 阿静啦， 牛老师啦，同埋阿静啦，咁啊都讲下就系，即系我呢个其实因为阿梁台长唔喺度啦，唔知去咗边啊，唔知忙紧啲乜嘢啦，咁就即系一直以嚟咧，即系转咗时间，我都冇讲过咧，就系其实转咗时间，我哋好多时都系录嘅，吓，即系我哋都好似未試過做 live 未啊？都好似 試過一集， 一集係 好夜嗰集咯，以後都 好夜 集。 係啊，因為而家個時間就夜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節目咧就即係一路一直即係轉咗時間之後，大部分我哋咁多集都係錄嘅。咁所以咧就錄就有一個分別啦，即係就唔同直播，我哋會睇到好多 ICQ 啦。咁即係譬如如果有我諗即係有多網友都可能唔知道嘅話，即係有時如果 send ICQ 上嚟或者冇回應㗎，咁就即係講聲對。唔住先啦， 因為我哋喺四川， 其實我一直都冇交代過。其實呢個節目喺大陸錄嘅，喺四川 啊，點會有 ICQ 咧？而家 咁所以咧就 QQ 都冇啦 嚇，即係所以我哋要轉換下個互動途徑啦。即係如果有聽開呢個節目嘅就，即係如果你有時有啲咩意見嘅，就喺 send email 去myray 個 Yahoo 個 email 啦。咁就跟住或者就喺 戰狼 啲留言區 喺戰狼討論啦。 咁就你留低我都會睇嘅，即係包括人網啊、戰狼啊，仲有其他嗰 啲 discuss 啊嗰啲咁樣啦。 discuss 好少睇啲，因為大陸上 少睇啲嚟㗎，係因為咪同埋通常都少睇，因為上唔到嘅。 係啊， 所以其實喺 myray 同埋喺翻戰狼最好啲。 係啦， 因為咧就 myray 同戰狼就唔係 myray 同埋即係人網同戰狼啦。就未仲未受呢個中國大陸政府打壓嘅，係我哋係即係啲友好網站嚟嘅，仲係屬於咁，所以咧就可以你留喺嗰度，咁我哋有陣時我哋都會睇會覆嘅，即係會回應嘅。 咁我講講啦，如果你想揾阿傑斯仔咧，你可以去呢個戰南討論區一個網上電台討論區咧，喺度發表意見咧，阿傑斯啊，我都會睇嘅。 係啦，咁就因為一直以嚟都冇交代，咁藉住今次即係交代一下。係 啦， 嚇， 咁我講一啲 係錄嘅喎， 係咁又錄啊。咁我可以講拋下料出嚟先啦，講物哀啊，即係我同阿傑斯錄戰南都講物哀，但我錄嗰日就星期三，但係今日咧我又有少少料啊，大佬，即係料多到你唔信。原來咧物哀咧分幾個時段嘅。原来喺星期一咧就2:28默哀啊嘛，就三分钟啊嘛。原来有我深圳咧有啲朋友咧系夜晚默哀嘅， 系咪啊？ 大概十 二八星啊， 系成个深圳咧。 之前嗰段佢都要有， 系啦， 有做。 系去咗呢个邓小平嗰个 有个坏牌， 嗰个牌下边默哀嘅，位数唔少添。原来除咗星期一至两，原来星期二、星期三咧，2:28咧。晏昼两点廿分咧，佢都自动默哀嘅， 吓 都系咁响晒安啊！即系个巴士停咗喺个老中心，乜嘢都唔使做啊，系咁啊，喺度揿啊！ 其实我觉得系咧，系因为咧呢啲嘢咧，大陆嘅啲人咧少做咧，即系觉得新鲜好玩， 好玩啊！ 即系 啊，即系系啊，即系我今个礼拜俾我嘅感觉就系咁啦。嗱，即系我其实我哋少少自知之明啦，即系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即系我哋呢个节目都提过好多次，就系喂即系系咪仲要咁开心？咁去传圣火啊！ 哀悼 点解唔搞咁搞下啲哀悼啊？搞下啲即系由呢个山东火车，我哋开始已经讲呢个话题。咁好啦，而家真系做咯。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即系咪减要挑啲骨头咧？即系要揾啲嘢出嚟讲咧？咁我又觉得就系呢个礼拜俾我感觉就系又一系就唔做。 做到好重，即系做到咧，我就已经成个礼拜嗱，我今个礼拜系差唔多冇翻上大陆嘅，即系我好多原因啦吓，就系即系又要睇波啦，又呢又路啦，咁跟住然之后我星期一，我就即系星期一喺上边得咗一阵，我星期一晚已经翻咗嚟啦，咁跟住就咁我就发觉就上边就几大镬嘅，即系譬如话喺5月19号啦，即系一开始默哀嘅时候啦，咁就发觉就全个大首先系电视机先啦， 系啦 吓，电视冇得睇啦， 中央台 五六十个台全部咧就播晒中央四台 CCTV 四， 全部都 四， 四 台，咁就 咁呢个可以补充下嘅，你可唔睇电视唔到我多，啱咪骨长啊嘛， 嗯。 咁啊，除咗無線亞視同埋明珠翡翠咧，即係嗰啲英文台咧嚇、之外咧，咁咧就四川電視台咧就係播一啲唔係CCTV 4嘅嘢嚟嘅，係得四川電視台唔睇嘅。 哦，係因為佢獨家嘛。 係啊，佢獨家嘛。 唔係喎，但係我都要修正你一下喎。 好啊， 我喺東莞睇嘅電視台咧，嗰啲無線亞視啊、明珠啊、亞視英文台嗰啲， 全部冇曬， 就全部都冇曬嘅。 都冇曬咩？ 冇曬就點咧？每一日嗰三日咧，就每一日咧，就淨係咧新聞報告，就會播，跟住然之後咧。其他嘅時間包括財經都唔播啊，咁然即係連啲股票嗰啲都冇得聽冇得睇，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用一塊黑色嘅牌，就其他時間就全部用黑底白字就寫住嗰啲咩哀悼因為哀悼呢個四川大地震啊，就所有嗰啲娛樂節目全部停播， 係啦， 咁所以其實連嗰四個台都冇得睇，咁所以點解我即係我好擔心，即刻就諗住話我一定要盡快翻嚟咧，因為喂我唔知點解，喂雖然係啦，因為咧曼聯對呢個車路士係星期三半夜嘛，我都要計啦，係理論上嗰日都應該默哀 有嘅， 但係喂你即係估佢到啊嘛，一陣佢癲起上嚟，喂食好玩玩多日， 玩夠咗咪開足一個禮拜。 唔係最後咧，咁都有得播，我都知道，因為廣東台即係後屘就阿何輝啊，同埋嗰條即係我成日鬧嗰條粉腸啦，咁啊陳維聰啦，咁啊都有講嗰場波，咁即係終於都係有播翻。但係喂，我都係諗就穩陣陣啦，即係都係走翻落嚟先，因為同埋冇嘢做，咁同埋就係市面上啦， 市面都應該 即 係蕭條啦。 係咯，即係你可以 燒。鋪頭有冇開㗎？ 有啲食肆直情冇开，咁同埋 好多地方冇开， 就娱乐场所啦， 娱乐场所 卡拉 OK 晒啦， 咁开你都大镬。 预咗啊，我真系冇预噶， 我 真系冇谂过玩到咁。 我记忆所及有咩停咧？酒吧停啦，卡拉 OK 停啦，夜总会停啦，所有嗰啲综艺晚会啊。即系喺啲广场度咧，公园嗰度咧，着晒嗰啲啊，嗰啲跳舞、唱歌、跳舞，即系好靓嗰啲都停。咁仲有咩停咧？ 骨场啊！ 骨场唔停，点解骨场唔停？唔好咁讲，我哋桑拿啦，冇啊吓，好正 骨场呢？ 正宗与唔正宗噶啦，都系桑拿。桑拿唔停， 骨斜骨都 点解咧？因为呢啲系保健 ，OK 啊，保健，所以咧就冇停嘅，骨场照开嘅。但系有啲色情嗰啲咧，好多都避忌嘅，啊嗰日都接埋嘅。咁啊，有啲咩 都唔敢去啦， 开都唔敢去啦，俾人都俾人拉咗最佳一等啦，系咪先？咁样仲有咩停咧？奇艺室即系娱乐啊，即系打麻雀嗰啲啊，即系连奇艺室啊，可能系木嘅啫啊，打麻雀嗰啲停。咁我通常有好多奇艺室咧，喺啲麻雀嗰啲卖茶叶嗰度入边噶嘛，系咪先？茶叶照卖。奇艺室同埋麻雀亭，咁当然有地方偷鸡嘅屎碌架亭，但我唔明啦，骨场就即系桑拿啦，就即系保健活动，咁体育运动嚟嘅啫，头先 骨麻娱乐体育都唔 娱乐体育都 鼓励你去做噶啦， 保健就得，保健啊嘛， 保健就得， 即系你身体唔舒服，你先去揼骨噶嘛， 咁系啊，我真系有啲啱我明啊，嗰种嘅道理咧，我系明唔明？ 即系当你 系 医生， 有啲娱乐场所就偷鸡嘅，就开啲唔开啲嘅，有啲我所知有啲譬如有啲卡拉 OK 嘅场咧，就几层嗰啲咧，就楼下嗰一两层唔开，就开楼上嗰层咁样咯， 鬼鼠 K 啊！ 其实嗰日几惹气噶，即系喺呢个 刘长安啊， 某一間店 頭先講啦，大佬 場啦，係講啦，唔係即係其實係突然間係第一日嘅時候有好多客人，因為去到啊，咁所以咧其實 已經可能留定房啊， 係啊，留定曬房咁，咁後屘就啲媽咪有另外一啲方法招呼佢哋啦，即係就幫佢就全部 啊，聽戰男啦，聽戰男啦， 酒店 聽戰男啦，聽戰男 呢啲就係呢啲 係啊， 另一個節目 做咩咧？有地方係停嘅，有啲嗰啲咩遊戲機室啊， 嗯， 機室。網吧就唔停，但係呢由網上遊戲就冇得玩啦。 嗯， 咁你我哋玩下 QQ 鬥地主 嗰啲好笑啊，呢 就賴嘢啦。 連呢個網上嘅鬥地主都停埋㗎嘛，即係 QQ 嗰、那個 ,QQ 所有遊戲都停㗎。 咁樣真係殺得。 係啊，所以咪話好盡囉，即係你睇到成個氣氛就係話啦，即係之前即係國家未話默哀三日嘅時候哀悼日嘅時候，其實我一路喺上面就係我上個禮拜我都講就話，即係你會見到人情冷暖啦，即係好似唔關我事呢，其實大部分嘅城市就係睇下戲咯，即係又唔關我事嘅，咁其實一切照舊，即係我上個禮拜節目都講就係、 是、 啊，譬如你睇電視所有嘅節目，其實除咗中央台 keep 住，仲有啲新聞播下或者四川嗰啲省台，即係四川嘅台佢會講之外，其他嗰啲其實即係一路都係冇乜特別去好強去追呢單嘢嘅，即係譬如話仲係 full focus， 仲係會擺喺聖火啊，嗰啲咁嘅項目，即係奧運嘅事情啊，之 前好似仲有好多籌款嘅，你唔見周 唔係啊， 周圍都放個箱喺度， 真係嗱，我講外圍會多咯，我都係我自己睇到嘅嘢啦，即係我話係好明顯就係話你係睇到好大嘅分別就係、是。一自從一宣布咗係國家嘅哀悼日之後咧，你就發覺咧民間嘅捐款咧就好似係多咗嘅。點解我仲要係好強調好似咧？我真係唔敢講，即係我成日都係仲係好認住就係話，即係講係一套做係一套嘅，即係我唔覺得係真正嗰個民間嘅籌款係會多咗好多。即係你話境外嗰啲，即係包括香港、澳門嗰啲人， 台灣、啊、 就唔使講啦。台灣即係你知，尤其是香港、澳門嗰啲捐到癲噶嘛，即係而家即係捐到而家都仲未停啦。咁你話大陸自己本身，譬如話即係國內民間嘅，佢有佢嘅捐款嗰個熱烈嘅程度係有幾大咧？我成日都抱一個疑問嘅。咁但係好明顯嘅嘢就話，即係喺嗰個哀悼日之后咧，系好咗嘅，因为即系都系嗰句就系一系唔做，一做就做罪佢，做到佢尽系啦，即系成嗱，譬如话我呢个礼拜收到好多啲咁嘅短信啦，读啲俾大家，譬如即系地震无情，人间有爱，东莞市委市政府呼吁社会各界全体市民。繼續發揚一方遊難八方支援精神，踴躍捐款捐物，誠摯為國分憂，為災區人民解難咁樣。 咁我你 成日收到呢啲， 我就唔見到短信啦。咁樣 寧波嗰個全員聖火咧，佢都有講過，佢都有講過呢一樣嘢。寧波嗱，我睇到Yahoo 嘅新聞咁講， 係 寧波傳遞組委會取消了群眾性互動表演， 係 在沿途懸掛了一方有難， 係啊，呢個 八方支援、團結一致、眾志成城等標語畫 下，咁啊，係 啊， 你又未見過啦？咁 唔係呢句係 我改一個口號俾你聽，大家都覺得奇好，即係都幾好嘅 嚇。 無償捐血者。攞咗嗰張單張咧，去麥當勞咧可以攞份早餐一份， 係嘛？ 係啊， 唔係尋日仲有單新聞就好奇嚟嘅，我唔記得係好似唔知，總之唔知喺成都又係乜鬼啦，唔記得咗啦。 嗯， 就係有人衝擊麥當勞啊嘛， 點解？ 就 無償捐血者送套餐一個， 麥當勞捐錢捐得少啊！ 哦， 咁咧就有啲粉青就走去衝擊麥當勞 啊！哦， 喺大陸 唔係啊，夠話阿里巴巴嗰條友話捐一蚊啊嘛， 嗯 啊、跟住又俾人唔評擊，跟住原來假新聞嚟噶嘛、嗯啊，其實都可能真係想做啲嘢。 不過其實捐得少，如果你喺國內嗰市民嚟講，我覺得可以理解嘅。 唔係，其實 一啲都唔少、星期三朝頭早咧，我就行過東門。即系晏昼到啦，咁样跟我行东门，我先至翻嚟开工啦。咁行到下东门咧，出边嗰度咧摆嗰啲商场啊，咁、 嗯、 我好记得啦，有间卖珠宝嘅，咁咧就摆咗六七个透明胶箱，系、 嗯、 入咗三分之一满嘅。 喂，呢个 我系带呢个， 你 真系 深圳 好多一百蚊纸啊！ 喂，呢、這个呢、這个。這個 你小心啲， 我 即系你知道喺大陸咧， 跟住居 為己時候咧，就好多人啊掛羊頭賣狗肉。 唔係就係、是、我點解話，因為點解啲人會捐得少咧？就因為大陸好多時就會好多，我覺得係一來人唔係太過相信政府啦、嗯 啊，你唔會捐得少。 另外就係又會驚，即係俾人呃， 俾人呃 係 啊，好多呢啲禁忌啊，呃唔呃唔知。 同埋你講嗰個， 你真係唔會捐得少 嘅。深圳地區咧，其實我覺得唔可以做一個標準。 OK， 我只係講深圳地區，深圳通嚟噶嘛。骨长嘅姐姐仔，即系技师啦，全部都要捐100蚊。 嗯， 即系我捐开我间， 咪硬性规定又系搵，又系咪又喺又 所以点解啲人要捐得少？ 又搵多一个藉口嚟敲诈啲员工咯，系吗？你会相信嗰100蚊系全部攞晒去做捐款咩？ 啊， 系啊，即系我谂又系有一半以上又系袋落袋，即系呢啲嘢系即系唔好话我哋以小人之心度骨之心，但系我话俾你好肯定系会发生嘅。即系所以就系话阿静头先讲得啱，就系话即系好多人系，譬如话就算系有心去捐钱咧，佢哋都会系你喺大陆系唔容易，即系唔系好似香港咁容易话你可以揾到一啲放心嘅渠道，系去俾你捐到钱。即系譬如你喺街度，你头先讲嗰啲咩喺个商场度摆几个箱，入满晒100蚊，你估嗰啲100蚊真系人哋捐落去嘅咩？咪又系好多人自己摆落去吓、啊？即系呢啲就系喺大陆嘅问题咯。咁同埋即系我真系就系、是、我都话由始至终就系、是、我都唔觉得会系因为搞完个哀悼日，系大家即系捐钱就会踊跃咗。即系你话喂喺个画面度，你就见到啲人喊苦喊忽嗰啲咧，就会劲咗。但系你话喂，即系真正要捐钱咧，咁我就觉得系另一回事咯。 但系据我所知喺大陆咧都有个中国嘅红十字会噶嘛。咁点系咪？而家啲人捐钱系咪都要捐去嗰边？ 有大部分嗱喺北方咧就呢、這个就我就睇电视啦、即系都系睇 CCTV 四啊。你知呢个礼拜呢个礼拜真系好 CCTV 吓、 啊。中国红十佢就好好大部分嘅捐款嘅，即系篇幅都系讲中国红十字会啦。咁、就即系嗱，你睇其实就即系。睇就還睇咯，就你盡信佢又就未必可以，因為其實佢嗰個報道就非常之正面嘅，即係你知道喺 CCTV 一定係咁啦，咁譬如話佢每一日都有好多報道，就係關於就話好多人就好踴躍就捐錢啦，即係包括譬如我睇嗰個報道就係有個記者，即係中央台個記者就話，我啱啱今朝早翻工，即係喺北京啊，咁佢就話我坐的士嚟咧，嗰個的士嘅阿叔咧都知道我係中央台嘅記者。跟住咧就俾咗100蚊我，就叫我咧就带今日咧就带翻嚟捐， 代买 佢。佢仲讲到好伟大咁，佢话因为即系譬如捐俾中国红十字会咧，你就会有翻一张感谢卡嘅。咁、然之后咧就会写低你嘅名。咁佢话佢问个的士司机，咁但系个的士司机就唔使啦，我唔使出名噶啦。咁懒系好伟大咁啦。咁、后屘就咁我个记者就话啊，不过咧我就静鸡鸡装到佢个的士嗰个牌照嗰度咧个名，咁然之后就喺个电视嗰度噏翻佢嘅名出嚟咁样。咁其实每一日佢讲嘅主要嘅捐钱嘅嘅捐款嘅渠道就系中国红十字会咯。嗱、佢讲好多呢啲咁嘅故事咯。 咁你而家咧系你有搞厂啊？咁样你哋厂嗰部咧有冇啲人 冇 捐行动咁样？ 唔多听到啊，对唔住、 你自己搞都 可能我背啦。 政府冇揼你 我谂。就呢個禮拜難，因為 水災、冰災啊，逢係災 下個禮拜政審下俾你。我諗唔係有會啲省政府會揼啲廠， 係咯。 但係啲廠有冇揼員工咧？就呢個尚待證實啦。即係我而家就未有呢啲咁嘅消息。咁你話我喺上海或者我自己喺東莞嘅 office 咧，其實我哋就冇搞呢啲嘢噶。咁你話啲員工佢哋有冇自發性捐款咧？就冇乜人同我噏過 嚇 嚇、就係咁咯。 我咁真係。我谂住咧，起码杰斯真系玩都会玩下，搞下呢啲啊嘛，考下名目 唔会啦。即系你喺大陆搞捐款，其实咧就我经验就系通常都系好冷漠噶吓、即系你话喂口噏话喂嗰度啲人点样惨咧就大把人噶 系 吓，但系你一话捐款咧就通常就系首先就系 睇住自己荷包個袋啦， 二來自己都 二來就係話，喂，我捐咗俾你，你係咪真係即係一定會有呢、這個？ 係會有呢啲嘅成分，一定會有 嗰啲錢會去咗邊㗎？即係唔同喺香港啲人就唔使問呢樣嘢㗎嘛，以為一捐咗就係㗎啦嘛。係 啊， 咁但係大陸啲人就係、是、喂，我捐咗俾你，咁嚟做乜啫？咁同埋都要體諒咯，就係、是、你知道即係大家唔係揾得多，即係啲一般民工嗰啲、你要去捐幾多啊？ 即係我炸啡啦，叫揾到㗎嘛。咁咧都係咧，佢哋想捐嘢都係想捐嘢，佢哋都係即係定時定候咧，就真係物愛嘅，一日物愛十次到啦。 係啊，點解？唔係係呢個禮拜， 係呢個禮拜， 係咪特別係呢個禮拜？ 即係一個潮流嚟 嘅，潮流嚟嘅。咁佢哋都其實都想捐錢啊。咁我見到佢哋咧都係俾咗一啲我相熟嘅朋友啦，啊咁樣即係佢啲身家大把嗰啲咧，你幫我捐一百啦咁樣，咁都佢哋始終係信我哋香港。即係叫我哋香港捐咗佢，就唔好，佢都自己都唔相信自己大陸。 呢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捐，即係你話外圍會捐得多，裏面捐得少，我覺得呢個其中一個。 係啊，因為佢哋都要揾途徑，唔相信翻本地嘅嗰啲省政府啊搞。 呢個係一個大陸裏面本身文化嚟。你話真係相信機構，你問十個大陸嘅人。即係有九個都係唔相信嘅，第十個就係自己搞呃人嗰個。 係咯，自己都 買。其實就算捐咗，講真啦，即係我都係講呢樣嘢，就係話我唔介意人哋去捐好多錢啊。首先我自己申報利益先啦。我真係捐好少嘅啫。 我冇 捐。即係唔係我捐係因為 我呢個 唔係我捐咧，就因為我女學校度揼我咁啊，捐咗啲啦。但係其實真唔係我就冇乜呢啲心。咁你話我係咪好冷漠咧？我基本上我就覺得我都係差唔多咁嘅諗法，就係話第一，我覺得即係你話今時今日大陸係咪好需要錢咧？即係如果你係我有坦白講，如果我有錢嘅話，我不如即係 幫下 捐美係啊宣明會嗰啲咁樣，跟住幫下緬甸嗰啲好過啦。 幫救軍 啦。你話大陸今時今日即係呢單嘢或者呢啲咁嘅即係災難，佢唔係話真係好需要錢，同埋就係話真係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做 show 大於一切咯，即係你話喺呢，即係你睇到，其實呢個就係講嘅，就係話今次你會見到，即係共產黨個 PR 係真係好成功， 好正， 係啊，即係佢將個成個焦點咧，佢轉移咗去嗰、那個，即係佢日日係就係喺度報導一啲好正面嘅 救人 啊，好多好感人嘅故事啊，之如此類， 就係邊啲細蚊仔啊， 就去避開曬一啲好多啊，真係即係等你啲人唔好去思考一樣嘢就係、是，喂，係咪真係 100% 呢一次呢個地震係一個天災咧？入邊有幾個 percent 係人祸 咧， 即系呢样嘢系冇人去谂嘅。 点解啲楼咁易冧咧？ 系啦，同埋我头先讲埋就捐钱嗰样嘢啦。点解我唔想去捐咧？就系话嗰啲钱捐咗，讲真咪又系俾你班大弟喺度做 show、我又唔系李嘉诚，我又唔系阿四叔，系咪先？我又唔需要捐一大嚿钱出嚟去做 show。咁你话即系我仍然去好相信就系呢单嘢到好啦，大家炒作完。到第日完咗之後，你估仲有冇人去理下嗰啲喺民村、喺島江沿嗰啲人咧？我都話咯，到即係到成件事個焦點已經唔喺呢件事之後啊，嗰啲幹部咪又係 吃喝玩樂， 又係係啦，就吃喝玩樂，跟住然之後你話哦，要 rebuild 翻成個鎮出嚟嘅，大部分咪又係用翻當地嗰啲人嘅錢，佢咪又係走去揼 呢個 人嘅錢。 温總講咗噶啦，係啊，要靠翻佢哋自己。 係啊，真係要靠佢自己。我都話你，我成日都我都講，即係唔係我都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我有啲四川朋友，我試過同佢有一個講，我話喂有手有腳嘅，不如走啦。我話即係仲起咩起，即係我話喂起翻間屋好頭痛，即係佢話因為成個地方已經都爛到緊要。我話不如諗下去第二個，即係有冇法 遷 都啦。我話你再喺度磨都冇用，因為點解咧？嗱，你即係好多問題跟住冇人會同你去幫你手嘅。例如就係話，即係而家五月啦。有冇人諗過就係話就嚟又開始雨季，又水災啦。水災嚟嘅時候，你仲有就唔係你單係你一個起翻間屋啊，係成個社區都已經即係都 毀滅咗， 其實毀滅。係啊，咁你到嗰陣時，你話靠個政府蛇都死啦。即係你一格到時我都話啦，好多嘢就係包括起嗰啲學校、起嗰啲醫院、起嗰啲路，全部咪又係你嗰啲人，全部即係有户口喺嗰啲人嗰度嘅人啊，全部咪又係要俾人抌 心口揞翻錢出嚟，即係到最後都係佢哋。你話我哋捐嗰啲錢可以幫到佢幾多咧？真係唔 真係幫唔到，真幫唔到。 係啊， 四川有一億人啊，佢係差唔多全中國嘅省嚟講最多人口嘅省份嚟噶嘛咁。如果千刀奇基本冇可能啦，因為太多人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災內重建，其實佢哋都，我會覺得咧，本省嘅四川人咧都係好希望喺翻度嘅。但係當然啦，有啲人係覺得而家危險先走咯。 唔需要擔心嘅，因為 你呢個唔係淨係你呢個唔係淨係四川嘅問題嘅。呢、這個無如果無論個大地震係發生喺中國任何一個小一個市，都係一個問題嚟嘅。除咗北京啦，我諗北京你可以撇開嚟講，即係個問題係喺呢啲咁嘅鄉鎮咧，即係嗰啲幹部嘅即係嗰種山寨王啊，好似豬猴咁嘅嗰種嘢咧，即係嗰種咁嘅感覺咧，係你成個係中央，即係無論你胡温落去幾多十次。都冇辦法可以解決嘅，即係你每次落嚟，佢咪同你陪下你做下 show 咯。你走咗之後就係另一個世界咯。咁所以你有陣時即係令到啲人你好似我，譬如話你即係你問我想唔想捐錢，喂，呢啲嘢真係令到我係卻步。 唔係，不過重建我就覺得，跟住嗰個問題，即係你話四川重建嗰個問題，我就會覺得唔大嘅。即係因為你始終你頭先講，即係佢個城市咁多人口，咁問題就係一樣嘢啦，就係話你用嘅錢。其實就唔會係真係你哋捐嗰啲錢咯，係其實真係用翻嘅，無論人力、物力、資源，都係用翻佢哋本土嗰啲人嗰啲辛苦錢。 希望我哋估嘅係錯啦， 我希望我錯啲啦。 咁啊，第二次翻嚟先再傾啊，好似夠鐘啊。